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十八句是慈心于物。向下那段经文是讲养性，修心养性。这科里面是讲修境，慈心于物，物就是众生。佛法里面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是德，方便是功。我们常讲功德，前面那段教我们积德累功。积德就是全心，累功就是行事。慈悲心就是世间人讲的爱心。佛法为什么不讲爱，要讲慈悲？它里头有个原因，世间人那个爱是感情的，爱生于情，慈悲亦是爱，但是慈悲生于智，是理智，不是感情。凡是感情的，很容易变。所以世间人讲爱情是绝对靠不住的，千变万化，自己亦控制不到。佛菩萨那个爱心是永恒不变的，叫做慈悲。它是理性的，它是心性真理自然的流露。真慈平等就是佛。在经典里面，佛跟我们讲十法界的因行。当然每个法界如果讲因缘都非常复杂，华严经上所谓无量因缘，无量因缘之中总有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佛就将最重要的因素提出来教我们。做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真慈平等，真是纯真。前面在积德累功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了，一个修行人，一个明白人，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有三件事情是我们一般凡夫所忽略的。第一个，他的心是真情至善，善心， 善心达到究竟圆满，至善。儒家亦教人止于至善。一个纯善的心，处事待人接物，纯善心就是这里讲的慈心。这个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纯是一个爱人的心。没想到自己，就好像一个慈母爱护她的幼儿一样，全心全力照顾，将自己都忘记了。第佛和大菩萨是以这种爱心爱护十法界的众生。第三个是纯是利益的心。这三点将诸佛菩萨的心行讲尽了，而这三件事情我们细心去观察，几乎通于一切宗教。各个宗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仪式不一样，但是这三点是有共通之处，宗教可以圆融和合，可以说这个是根本法、基本法。从这个基本法上着手发扬光大，华严是个例子，法华亦是个例子。看下佛家的大乘经论、一乘教典，没话不是以这三个因素融合虚空法界种种不同的族类。我们现在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宗教信仰，以这三样东西融合了。至善、真慈、利益，对一切众生真正做到舍己为人。佛是大智大觉，我们讲他觉行圆满。凡是大智大觉的人，一定具备这三个因素。能以平等慈心于物，佛家教人养生，他是一切众生。可以说是不分族类、不分宗教，最关心的事情。怎样保持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养生啊，想身体好、健康长寿，最重要嘅就系慈悲心。佢系好多人疏忽咗嘅，心底清净慈悲就唔会有病。所有一切病痛、烦恼，从边度生嘅？我哋要细心去观察，从污染生嘅呢个道理唔难明白。呢几日我听人讲，报章杂志里面刊登欧洲牛肉又发生问题了，又唔食得了，甚至葡萄酒里面仲掺杂咗牛肉嘅牛血，将葡萄酒染红，大家心里头都慌了。好明显嘅污染就是疾病嘅根源，心底清净冇污染就唔会病。慈悲能化解一切不祥，唔单止能解读，对自己嚟讲，你有能力解读，慈悲心能解读嘅。慈悲心能化解世间唔同嘅族群、唔同嘅宗教之间一切误会、歧视，所以种种唔吉祥，慈悲心能化解。所以我呢个妄想打咗好多年，希望能办一间多元文化学校。多元文化教咩呢？就是教至善嘅心、慈悲嘅心、利益众生嘅心。多元文化研究所、多元文化学系课程内容就是呢三样，呢三样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菩萨。而慈心里面最重要的是不杀，你看正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对一切众生，那个物是讲一切众生，不可以有杀害的念头，不单止不杀得，伤害都不得。这个才是真正慈心，是所有一切戒律的基础，戒行的根本。佛菩萨教我们养生之道，特别着重慈悲心。世间人养生只懂得 生理，飲食要衛生，衛是保衛，保衛生理，求得生理的健康。但是生理健康真正的因素他找不到，所以选择最健康的食物他还是会病，他还是会老死。什么原因？生理健康对健康长寿不是第一个因，它是第二个因，它治标不治本。由此可知，讲求卫生的人是治标不治本。本是什么？本是心。佛经里头常讲，衣布随住正布转。我们这个身是衣布，心是正布。所以心理健康，我们生理就健康了一大半了。饮食方便，稍微注意一下，那就过得非常好了。心理不健康，生理怎么调养还是无济于事。这种例子我们看得太多了。古代那些帝王将相对生理上的保卫都是找些专家第一流的人来照顾他，还不是一样短命？历代帝王各位去查一下，到70岁的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了。大多数四五十岁，生命就结束了。五六十岁长寿了，70岁以上的稀有，古人称为古稀之年。什么原因？疏忽了心理卫生，他懂得生理卫生，他不懂得心理卫生。所以慈悲心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养身体还要懂得养性情。佛家饮食为什么选择素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劝我们素食，但是他自己没有实行素食，那是生活环境不许可。佛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慈悲的人就不愿意麻烦人。佛每日出去托钵，托钵人哋食咩就供养咩，咁就方便啦。如果佛提倡素食，每一家都要准备一啲素食应付托钵嘅人，你话咁几麻烦呢？唔愿意同人添麻烦。所以呢种系随缘。诸佛菩萨那些修行人得随缘没有问题，因为他的心慈悲，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心清净， 唔受污染。我哋系凡夫，我哋嘅心唔清净，我哋嘅心会受污染，所以冇所选择就唔得啦。中国佛教采取素食，始于梁武帝。梁武帝读《楞伽经》，佛在经上劝菩萨不要吃众生肉，他读完之后非常感动，他自己采取素食，劝出家人亦采取素食，所以素食运动就这样推展开来了。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没有吃素食，吃素食只有中国。全世界出家的佛教徒头顶上都没有燃香，燃香只有中国。头顶燃香是什么意思？佛在经上讲的，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是我们发愿舍己为人，懂这个意思就得了。不是真的叫你将身体烧了，身体烧了你还拿什么去帮助人？诸佛菩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服务众生，为众生服务，为人民服务。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拿什么去服务？佛家讲的言身、言止、言臂，都是取舍己为人的意思。你如果回错意思，真的将身体烧了，手指烧了，手臂烧了，你变成个废物，什么事都做不到。观世音菩萨两只手都还不够，要千手千眼，我们两只手还要将它烧了，那成什么体统啊？意思错会了。祖师大德教我们在头顶上燃香，叫你时时刻刻记住，我曾经发愿舍己为人，但是头上有很多人烧了很多个，我还曾经见到有一位出家人头顶上大概烧了三四十个香巴，烧这么多，自私自利，共高我慢。为什么？他燃得多，人家燃得少，我比你多，共高我慢，完全不懂燃香的意义。所以身上炎炎无所谓，心里头要记住佛的教诲，真正发心，无条件无私的为一切众生服务，但是素食非常重要。素食养生、养心、养性，性用现在的话来讲情绪，就是素食里面亦有对性情唔好嘅，佛都将佢揀出嚟。大家知道佛家讲嘅五分菜，分系草字头，分唔系肉食。好多人讲食分以为系食肉，错啦，分唔系肉， 分是蔬菜，肉在佛家讲相，分相，分是五种蔬菜，这些大家都知道。大蒜、小蒜我们叫翘头，韭菜、葱、青渠，青渠以前中国没有，现在很普遍，我们叫洋葱，那些东西影响生理，没有功夫的人，没有定功的人，它会产生不好的效果，所以佛家将它避免。这五种叫分菜，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生食容易动肝火，脾气暴躁，所以佛先劝初学的人，你要保护自己善良的一个情绪，饮食会影响情绪，素食保护慈悲心，不食众生肉，所以素食为生为性为心，这种是最好的选择，最好的养生之道，它养生、养性、养心。这个是大学问啊。从这个地方生起爱护一切众生的心，欢喜无条件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菩提心就从这里生。佛时时劝我们发菩提心，我们菩提心不知道从哪里发，菩提心要从爱心里面发出来，那个爱心不附带任何条件，有条件的爱心不是菩提心。无条件的爱心先是菩提心，无条件的爱心难发啊。难在哪里？难在我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如果你明白了，菩提心就自然就发出来，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这个才是真相。我这种讲法大家很懂，佛经上的讲法大家听到很难体会它的意思。佛经上怎么讲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句话听起来不好懂，我将它变一变，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你们想一下，你几时能体会到，几时你承认，你肯定，你的爱心自然就发出来了，那个爱心是平等的慈悲心， 咁係真正嘅菩提心。好，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